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承高速四上桥到黄岗桥，来往营桥到太阳宫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以上路段都是进行方向，车流相对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不离不弃哈，不嫌弃你。好了，北京时间9:01:45，今天的精气神不错呀。对呀，又终于开学了啊、又开始上班了哈。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十一这个长假终于过完了，终于过完了。对啊，一般过节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个过节的这种各种这种节日综合症哈。但是我今天看起来好像人还好好的，就是昨天晚上大吃了一顿，有点撑坏了。哦，节日综合症哈，晚睡晚起，暴饮暴食，所以从今天开始大家要回入到正轨哈，进入到正确的生活状态当中，早睡早起，少吃多干活。什么少吃多干活？好吧，和我进行这个问候打招呼的方式有两种，你懂的。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4，汽车的全拼 FM 9.4。还有一种方式，在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来 say hello 刷存在。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赤螺丝呢？就是说话的时候会打一下磕巴呢，就是为了告诉你我正在直播。好了，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什么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今天呢要进行新一轮的汽车尾号限行了。那今天呢是10月8号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要关注的是：车钥匙只用来启动汽车吗？隐藏的功能您知道吗？还有秋季汽车保养、内饰的保养，还有最美的秋季自驾线路南疆线，就是新疆的南疆线哈。好，今天进入到第一条，就是秋天车技保养要注意的问题。由于夏天高温多雨，车内地毯还有其他地方容易滋生很多细菌。秋季随着低温的这个来临哈，车窗打开的次数明显减少了，相对密闭的车厢之内的空间呢，会让车内的空气质量变差，影响车内乘客的健康。所以有必要为您的爱车做一次彻底的内饰杀菌和清洁，最好用专业的清洗剂配高温的内饰桑拿机，这样不仅能去掉车内的污垢异味，还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清理完毕之后呢，再用保护剂对内饰进行修理，便可以在车内呢看到焕然一新的感觉。嗯，我换到了一辆新车吗？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魏晨《向日葵的微笑》。 第49名， 王铮亮《千金不换》。 千金不换的眼 48名，张含韵《有梦别放下》。 想唱就唱，要唱的像 第47名， 黄龄骑士。 弄堂的门口，大叔卖爆米花，又给小朋友一人。 第46名， 金莎，你是我的糖。 你是我的糖，快乐分享，爱这甜蜜的余味，痴心爱上。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首先来聆听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的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50位，魏晨《向日葵的微笑》，好心情送给你。 向日葵，阳光的感觉，多想陪着你，让流星划过天边，摊开了热脸，就点了离别，你的微笑就是我的向日葵，浪漫感动着每天每天。 向日葵的微笑，奔放自由的声音，魏晨开动这种风格的唱腔哈，很有感染力，展现了时尚听觉享受，为你带来像向日葵般仰天微笑的幸福感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好了，问候一下在我们的官微来 say hello 的静放单位 Mason， 还有张丽娜发来这么多漂亮的图片哈，蓝蓝的天，瓦蓝瓦蓝，可以用这样词来形容了。还有 Jesse 特洛伊，

又听到了王铮亮的《千金不换爱》。王铮亮一改过去的温暖路线，特别尝试不一样的轻快曲风。为了配合电影《土豪520》哈，为了配合电影的内容，特意展示了自己对于快歌的掌控能力。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王铮亮《千金不换爱》。 How I love you. 继续攀升，又是一首非常感动的歌曲，张含韵《有梦别放下》。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离开了眷恋的旋转木马，还带着年少的几色梦吗？扎起的马尾都打散了呀，突然发现天大地大。 学会坚强，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十多年过去了，期间张含韵也经历了不少的坎坷和起伏，但她依然带着梦想，坦言是超女给了她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接近梦想并且成长，越来越坚强。所以告诉你，有梦别放下，加油。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 Keep your dreams alive。 好了，继续攀升第4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如今不远的夏天，撅着嘴的小窗帘，我的心思有谁真的懂，不是装可好的那些都是不能说的小感觉，你说手心的那块糖会融化我的世界，你是我的糖，快乐分享。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夹克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李飞，女，1971年11月出生，西城区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因肩痛头晕判断出急性心梗脑出血，因肺部感染发现了心梗。李飞挽救了多名老人的生命，作为家庭医生的他常年无休，24小时手机畅通。他的团队已经与2400名居民签约，因深得信赖，有些居民即便搬至远处也照样回来找他就诊。 王友义，男，1949年6月出生，苹果区书法协会主席，1983年开办第一个书法培训班，至2004年平谷区已有10人成为中国书协会员。王友义引发了全区书法热，2012年平谷被命名为中国书法之乡。多次捐赠自己作品的他还自筹经费将36卷本的大篆写本4书镌刻于铜板。他精心策划的品牌活动上元雅集已连续举办10届。 房博，男，1983年11月出生，北京游行天下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自2012年参加了垃圾分类文明一日游活动后，以学者型导游为追求的房博每周四坚持组织市民工业游，参观了解垃圾处理厂、塑料回收中心等，为居民讲解环境卫生发展史和垃圾分类的好处。居民称赞他讲得客观实际接地气，为环保事业他推掉了很多上团挣钱的机会。 刘杰，女，1960年1月出生，大兴区御花园一里居民。上世纪90年代，小叔子和丈夫均因血友病脑出血先后失去劳动能力，刘杰百般伺候，还为他们自学扎针输液。2010年，公公患老年痴呆瘫痪在床，2年后婆婆患了癌症。在近30年的岁月中，刘杰成了全家的依靠。无论丈夫反复发病，还是公婆危重时的千钧一发，都在她耐心照料下转危为安。 田文健，女，1971年4月出生，北京市通信信号分公司维修7项目部总工。2011年任总工后，田文健率队将北京地铁10号线基于通信的列车控制系统车载设备便携式测试装置研制成功，降耗提效，使设备检修不再依赖外方厂家。2015年以来，以他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已自主研发了10多项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多项已经转化应用到安全运营工作之中。 王章贵，男，1959年5月出生，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总工程师。港珠澳大桥连接3地，8万吨庞然大物要在海底40多米的指定位置进行厘米级对接，对所在海域的天气、海浪、海流有苛刻要求。 王章贵开创了我国重大海上工程建设预报保障先河，创造了32根管节和最终接头施工安装的预报保障零失误，创造了4年零误差的预报保障奇迹。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沪高速18里店桥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四环四惠桥、四方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外环方向全线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37:0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问候一下在我们家族群当中 say hello 的各位好朋友。王晨根，公休假也没了，是吗？不是，连休假连11长假全休了，休了半个月还不好好上班，今年已经就剩下2个多月的时间了。还有精英也来报道，谢谢，这是谁送的 Mr. Y 红包？真正的假期开始了，什么情况？你是错峰休息是吗？还有娟娟、田大腕、舒森、字母妹妹、圆圆，还有假洒脱追赶太阳的人姜文龙，全程都已经纷纷发来位置了。你们好，你们好，还有温暖，喜欢你的名字。好了，家族二群当中的小呆猪、富贵、NGZ、雨香啊，这还有小佳佳。小佳佳，请问你和佳佳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是姐妹吗？好了，富贵在这里也来 say hello 了，情绪稳定。还有赵铁柱，柱子你好。好了，先进入到这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关注一下汽车科技。车钥匙只用来启动汽车吗？车钥匙的隐藏功能您知道吗？时代在改变，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的。现在的车钥匙呢，可不仅仅是只是一个开动汽车的基础功能了，现在它可谓是功能齐全，能够为我们带来不少的方便呢，十分的好用。但是你知道会不会用呢？不知道你会不会哈。车钥匙关车窗，比如在车子熄火之后呢，马上要锁门下车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哎，还有一个窗户没有关，这个时候大家呢想必会很郁闷吧。不要再把车火再点着然后再关窗哈，没有必要。你这时候呢可以用一下钥匙，有的钥匙是有这样的功能的，只要按住这个锁门的这个键，按住几秒钟，然后呢门上就都关好了。除此之外呢，车主需要在买车的时候咨询一下工作人员，看看是否已经把这些功能都调出来了，你可以尽情享受它带给你的便利了。除此之外，可能车钥匙还有其他的功能哦，比如说我就会用这个车钥匙来撬一撬这个嵌在轮胎里面的这个石头。但不赞成这种做法哈，会造成轮胎的二度损伤的。没有我这技术，你就别用这活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宇宙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孙燕姿《直来直往》。 第44名， 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 第43名， 罗子琪《不可阻挡》。 我对你的爱不可阻挡，就像蝴蝶振翅穿越海洋。 第42名， 杨坤《牧马人》。 风吹过草里像牛羊，

成的时光不等待。 到了八零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喊什么呢？ 裤子紧上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R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欢乐崇拜，欢乐舞台，虽然快点上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零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玩转 ，Yeah hip hop for life，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 管你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欢乐崇拜。 欢乐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动，看我放肆的创作，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就是快乐的秀。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 潘帅和张韶涵的快乐成败，除了歌曲好听之外，专辑当中潘帅潘玮柏可谓是年轻嘻哈族的效仿指针了。他的造型既不同于常见的街头嘻哈风，也不属于运动嘻哈风或者 hip hop 嘻哈风，在具有时尚感的流行衣着当中加入嘻哈元素，创造出一种混搭的感觉，所以很多人都在效仿他嘛，流行指针嘛。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潘玮柏、潘帅和张韶涵快乐成败，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对你的爱不可阻挡，就像蝴蝶振翅穿越海洋，纵然前方会有滔天巨浪，我依然努力在你的方向。我对你的爱不可阻挡，就像飞蛾勇敢扑向火光，相信烈火也会平淡且美丽的开场。我们的遇见在第几章，早已经迫不及待的张望。爱情果然是猝不及防，就是冷箭射中我的心房，瞬间就沦陷在你眼里，多美妙心如小鹿般浓妆。 此其不可阻挡，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风吹过大地像牛羊，在本北而你独斗牛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Can't do it alone. I've tried and I don't know why. Slow it down, make it stop, or else 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Cause it's too much, yeah, it's a lot to be something I'm not. I'm a fool out of love, cause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can't do it alone. I've tried and I don't know why. I'm just a little girl lost in the moment. I'm so scared that I don't show. The Show 来自澳大利亚的歌手 Linka 啊，这首歌曲呢是十年前2008年发布的，他的视频呢被用作是电视剧《丑女贝蒂》第三季，还有电影《青春爱欲吻》的宣传片。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欢迎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汽车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刚刚呢，这位好朋友现在才来回复你，不好意思哈。他说：“请问呢，怎么能够这个进入到群当中呢？就是丽娜哈，好，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就可以了。如果你还在的话，方便的话，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你刚刚发信息的这里，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扫一扫你加了一位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好了，我们的官微再来说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来了。他说报告休假结束，打卡签到。还发了这么多好看的图片哈，这就是你十一长假的收获哈，真美。”就是内蒙古的赤峰， 这是克什克腾旗哈，哦，好漂亮的景色，一片金黄了已经是。啊，现在呢，如果再去草原的话，还能看到这个秋景哈，一片金黄，很美。我再过一段时间，恐怕叶子都落光了，因为这个草原是比我们这里要冷很多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勇敢的自己，给你我的星座纪念。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好日子好时间哈、啊！2018年10月8号10:18。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一，要来关注的是敞篷车。那今天为敞篷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美国的小提琴家 Josh Wilty。Josh Wilty 呢，虽然是这个古典音乐的这种研究和从事古典音乐的研究和创作哈、啊，但是却特别喜欢演绎这个流行音乐，用这个一把古典小提琴哈、啊，居然能演绎出流行的这个音符出来，很不容易，很不简单。可以说他的音乐超级赞哈、啊，也吸引了很多这个喜欢流行音乐的朋友。今天就来听听他们啊，他演奏的这一首《Because of You》，这首作品呢是重新编排演绎的，流畅的旋律配合动感的古典，时尚当中透着古典的韵味，将古典融入现代哈，古典也流行。为下午那档节目做宣传是吗？对，这首歌曲真的是这个雅俗共赏哈，高雅和这个时尚相结合，来听听看。好了，进入到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寒露节气，天气由凉转冷。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7.3度，早上气温低，天气偏冷，外出请注意添衣保暖。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好，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夹克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总结回顾一下十一长假生活。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商务委员会重点监测的120家商业服务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5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3%，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餐饮消费仍然是节日市场热点，各类餐饮企业营业额平均增长10%以上。京郊游方面，刚刚过去的国庆7天长假，只占全市行政村总数2.88%的113个北京最美乡村，再次成为乡村休闲度假、体验乡村振兴的热点。据逐村统计并初步汇总，10月1号到7号，113个北京美丽乡村吸引了近100万人次游客，总收入超过5600万元，游客数量和总收入都比去年同期增长20%以上。从数据来看，在休闲地点选择上，游客明显倾向于拥有独具特色体验项目或生态环境优美的村庄。接待游客最多的前5个村庄是通州区小铺村、延庆区柳沟村、顺义区河北村、丰台区草桥村、怀柔区田仙峪村。在住宿地点的选择上，游客明显倾向于旅游资源丰富、休闲健身相结合、适合2日或多日游的村庄。住宿游客最多的前5个村庄是密云区司马台村、密云区古北口村、门头沟区寸底下村、密云区花园村、昌平区郑各庄村。从消费意向上，游客倾向于比较好的住宿条件、富有特色的农家饭菜、特色旅游景点、乡村景色优美等等。接待收入最高的前5个村庄是延庆区柳沟村、平谷区雕窝村、昌平区郑各庄村、密云区司马台村、密云区蔡家洼村。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 97.4 是喜欢听。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二零二零，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Scars we carry, carry with memories, memories burned by the dark. Try to see clearly, tears we bury, bury in vain, cause the pain got us falling apart. Try to see clearly. 这一块算是点睛之笔了，最后还有这样一个声音，来自 Top Law 的这首 Scars。 Top Law 从小就创作诗歌和短篇小说，本来是可以成为作家文学家的哈，后来就读于私立音乐学院，高中毕业之后呢开始作曲， 直到表演自己所写的曲目，从此走上了音乐道路。原来童年的时候，父母觉得应该是作家或者是文学家，结果一不小心成为了这个音乐家。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高兴地告诉大家，最后一个时段还有25分钟的好歌，千万不能错过。那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苏芮的老歌《牵手》。很多人都愿意用这首歌曲来点歌，表达深深的爱，浓浓的爱。是啊，这首歌曲的确是非常经典了，平淡从容，隽永而又深情，没有得失的计较，只有真情的流露。和以往相比呢，大不同，苏芮的演唱那么温柔而又富于感性在其中。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来自苏芮的《牵手》。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追逐着你的追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Ra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淳朴隐藏着领悟，不轻言总在伪装，就像个俘虏，呐喊在宣泄解毒，每一个音符迈出的独特舞步，不愿被规则禁锢，这是我的态度，这就是我的风度，胸口里刻的路，不会轻易扬言迟暮，这是我的态度，是我的风度，坚持自己的路，注定铸成灿烂之路。狂野的声部，就是要放逐。是我的财富，就是不认输，这情会甘肃孤独，不再为寂寞痛苦，这是我的态度，这就是我的风骨，胸口里刻的路，不会轻易扬言迟暮，这是我的态度，这就是我的风度，坚持自己的路，注定铸成灿烂之路。I wanna see all my life, my life. Fight, give me a fight. Everybody give me a fight. Alright, fight against the mind. I wanna see all my life, my life.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关喆的态度如此有才华，如此有实力，却一直在漂泊着。关喆呢，始终没有安定下来，但是已经凭借个人的努力还有才华，在不安定当中闯出了小名堂。刚刚就是听到的关喆的态度。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有什么好听的音乐，欢迎你和我共同来分享，也把你的好音乐推荐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你想听什么呢？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 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汽车音乐会，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那一杯咖啡便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商店，它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看一下蔡健雅的这首歌，确实呢，他也是雨神一枚哈，走到哪儿哪儿就下雨，户外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没有错过。所以他说，写这样一首歌吧，别找我麻烦，今天没带伞啊，你别下雨了，好吧，没有办法。其实我也觉得，我也慢慢的快成为雨神了，只要我一出门没带伞的那一天，就经常会赶上雨。 哪里干燥哈，可以让我去一下了。我带上萧敬腾，然后再带上蔡健雅。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大爱玲和黄丽玲的这首《我不离开》，两个零哈。这是一张千锤百炼的专辑，历时两年的时间，大爱玲和众多音乐人共同探讨。然后呢，这张专辑有一首歌《我不离开》，特别邀请艾琳、黄丽玲共同来合作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一首收工歌了。 我会怀疑怎么继续，不能忍住眼泪，再怎么深呼吸，再怎么沉住自己的呼吸。我不知道还能往哪儿去，努力走够远了，天色也够晚了，醒来却还在原地。不要怕，握紧我，茫茫人海我们牵住了彼此的手，为今天而活。勇敢爱过，勇敢错过，勇敢摔过，再站起来过。看过多少的流星坠落，多少的彩虹沉默不 二位不要离开，你们慢慢唱啊，不过我要离开了。好了，北京时间10:56:53，感谢你相伴今天2小时120分钟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也和你相约明天9点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欢迎如约而至。那也欢迎意犹未尽的朋友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 错过，勇敢摔过，再站起来过。看过多少的流星坠落，多少的彩虹沉默不 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